好啦，翻嚟第四节啦，呢、這个咧星期二得到。咁头先咧，我哋嗰个话题其实未完嘅，因为咧 ，Johnny 提出个问题，相通同埋芒果佬呢三个叫做咧本土三匪， 叶普成， 叶普成本土三匪，边个系 lesser evil 咧？ 当佢哋分裂嘅时候， 系啦，当佢三个如果独立出嚟讲，边个冇咁扑街咧？大家心目中有冇一个答案咧？ 我其实倾向觉得芒果冇扑街，倾向觉得 好。阿 Dilba 咧，人人要表态吓， 难搞嘅呢三个嗱，但系有一个咧就一定唔会系 lesser evil 噶啦。 系边个咧？ 嗰、那个就梗系。嗰、那个系其中一个光头嘅， 吓 乜达啦吓， 秃头白 系啦，嗰、那个就一定 唔系噶啦， 嗰、 那 個、一定系噶、那個，一定 好难谂啊呢题，因为真系好 evil 噶，真系好 evil 啊，我都 系咁啊，大肥咧， 我同阿基伯一样， 咁边个系 less evil 咧？ 咁你都系冇拣到， 嗰个系黄毓民，芒果佬， 芒果佬。 即系其实三个人都有同差唔多类似嘅结论。 佢都咁，你未讲喎。如果系呢个秃达秃头嘅云根同埋芒果佬之间，边个系 lesser evil 咧？ 嗱，如果咁睇，睇个杀伤力细啦。如果咁个杀伤力细嘅话咧，就你要谂嘅话，可能系陈云根、哦，因为嗱，佢虽然就写书。唔系佢写书乱噏啊，写 Facebook 乱噏啫。咁但系佢系冇任何嘅政治动员嘅能力噶嘛，基本上。 系。 但系咧， 佢有网上嘅打飞机动员力。 啊、但系 YM 系曾经有过呢个能力 的。或者咁数啦，你咁样讲咧唔系几好个方式。即系我哋嗱，如果判断阿陈云嘅危害系啲咩咧？嗱，佢娶嗰班支持者系最黐线嘅。 系呢、這个肯定。 嗰班支持者一定系做啲最激烈嘅嘢嘅。 系。 声称或者会叫人去做。咁啊，到勾达啦，勾达咧亦都系讲得好厉害嘅，叫人去做。咁而勾达嘅战斗力就在于佢个台都真系叫人听，系好多僆仔会听。 仲有一样嘢，佢仲可以为自己揾到唔少。 系，佢有生产能力。 嗯， 啊呢个陈云系冇嘅。 啊，可以有出书能力。 啊，陈云系冇乜生产能力。 至于阿芒果个罪状就系包庇呢两个人啦，亦都有份喺自己嘅节目。嗱，佢节目影响力应该最大噶啦，三条喺入边。亦都喺自己嘅节目入边，成日宣称要叫啲人不要将暴力排除在外啦。即系咁，即系咩意思咧？大家打旺夫之欲出啦。 意思咪即系使用暴力咯？ 系咯，或者叫人使用暴力咯？ 系咪？唔可以排除在外，咪即系使用暴力啦？系咪先？你即系话，诶、哎，我唔可以排除嗰人强奸你老母喎。不过啊，咁我唔系话教唆啊。咁你仲即系分，你唔排除即系。即系 唔系学咗政府啲讲法，就唔排除呢样嘅可能性。 系。咁啊，医生都系噶，冇迹象显示乜乜乜乜噶嘛。医生一定系讲呢样嘢噶，系嘛？最稳阵啊嘛。 其实都系嗰句啊，我自己讲咗嗰三个都咁扑街， 唔系 拣唔落手。 事实咧，嗱，三个都系扑街嚟。不过咧，三个之中咧有一个冇咁扑街咧，其实而家再睇翻落去咧，都应该系芒果佬。 嗯， 嗱。点解咧？同佢嘅私人感情， 即系你同你作为佢嘅主力追击手，点解会咁嘅睇法咧？ 嗱， 即系呢 个系一个好即系好好嘅问题，因为芒果佬个人咧，本身佢都系良心账簿严重倾斜嘅人咧。 嗯， 即系你请我食咗三十年早餐，点解突然间唔请？你发生咩事啊？ 嗯， 吓、啊？你点解咁对我唔住啊？ 我呢个真系唔使怀疑，呢、這个真系咁 嘅。系啊，你点解咁对我唔住啊？好丁蟹咁，但系佢遇到两个更加扑街嘅人啊嘛！依、个问题就系两个比佢仲扑街嘅人啊嘛！ 喂，呢单嘢似系佢俾人吸翻转头。 系啊，喂，而家佢做紧咗老萧当年嘅位啫嘛、 嗯！ 你出你俾钱，喂，养起呢个两个光头佬，系嘛？陈云搵捻识佢咩？唔系你系嘛？呢、个 My Radio 大力咁样支持佢，边捻个听佢节目啊？系嘛？ 世界上大支持佢都冇问听佢节目。 都多咗少少啦。咁有个勾搭真系你捧出嚟嘅，系嘛？你唔系政治加持咗佢，佢亦都吸唔到咁多人，系咪先？所以咧，你芒果佬系始作俑者，但系俾你，但系呢两个光头佬秃秃联盟咧，俾你无耻到咧系有过之而无不及。 嗯， 系嘛？所以咧，三个人嚟比咧，相对黄毓民已经冇咁无耻啦。 嗯， 因为咧，起码黄毓民咧唔识做戏， 有時咧 喜怒形於色， 係啦。 其實我哋好容易估到佢嘅，太容易啊！甚至乎， 如果唔係大飛，就唔會估中佢兩個禮拜就已經出事啦。 哇死啦！ 夠膽， 我諗到條標題點起啦？我諗到條標題先，呢個叫通呢猜撐何鬱文。 因为高达从来都冇真真正正发过脾气，你点样解决佢唔回应你？ 系啊， 今日郑锦满出狱，你黄毓民唔去，佢自己宣称佢终止佢哋咧旅游抗共，特登翻嚟接佢出狱，系争取所有人分裂之后，全部嘅人拉埋喺佢身边，包括郑松泰。郑松泰今晚。就入去 like 陈文第一日做嘅节目。 嗯。 咁我又唔知道黄毓民点样自处。佢哋根本上就一对四五区公投之后。 是。 是一 四个归边。即係芒果佬叫众叛亲离 嘅。是。 惨啦。 仲有个老美男嘅。 嗰啲唔係。但係。选举咗几个人 嘅。但係仲有一个。近期就话去旅游就冇上节目，因为阿近过咗档去郑松泰，咁而家郑松泰表咗、即系表咗态， 哎呀惨咯， 即系 芒果佬真系冧 芒果，好想海报咪又要喺另外四个人度打个交 叉，系啊， 咁中间嗰个咧剩翻， 贯彻始终嗱，呢啲就系言行一致啦，一路走来，始终 身边全部都系冚家铲，除咗佢之外，除咗佢之外系嘛，喂嗰张嘢掂， 所以咧四眼乜乜乜呢个节目好又要收档啦， 系。即时咳 系啦，即时咳， 即系我哋咧，其实睇对方咧，其实都非常准确，因为我哋咧对佢哋实在太关爱，系嘛？即系好似咧，好似嗰啲叫关爱座咁关爱，系嘛？佢啊睇到佢两个礼拜咧，睇到陈文，我哋睇佢秃秃联盟，一定系会联盟噶嘛，因为佢有亲切感啊！我都讲咗， 佢最原因就是因为你踢咗陈文走啊嘛，咁佢冇对方去噶， 咪咯。 唔通佢自己搭个台出嚟啊？ 咁咪咪啊？ 吓，唔好睇啊！真系 唔会噶嘛？ 咁咪唔会噶嘛？ 系咪？ 佢自己搭个台出嚟啊？唔通？ 唔系佢哋嗰个光谱已经系压缩到喺附近揾唔到类似嘅嘢，因为所有类似或者系附近全部都系俾佢哋闹到体无完肤嘅敌人嚟，咁所以其实佢真系 帮佢哋谂下，你谂下陈云啊，连嗰个曾卓文都冇埋啦，咁你谂下啦。 哦，系咯，嗰个好似唐老鸭把声嗰个咧。系帮同老鸭配音就咁上下声噶啦，所以咧佢如果冇嘢捞咧，都可以试下去配音。嗱，我哋咧分析呢个叫做咧lesson evil 咧喺呢个本土三匪里面咧，其实芒果佬相对系正路少少，因为点解咧？ 咁如果芒果佬唔鼓吹搞暴力革命？你会唔会即系接受翻佢咧？某程度上，即系或者叫原谅佢咧，作为一个普通嘅。时事评论人 嗱，时事评论人都好难原谅佢嘅，因为咧佢系有份鼓励啲后生仔出去送死嘅，系咪？到之后先知道大捻镬嘅时候咧，就话 收翻、哎、 收翻呢句说话，跟住咧仲做个仲节目，仲话咧嚟紧呢啲人出咗狱之后咧，就会组成一啲有光环嘅政治联盟，将来咧就系由呢班人主导噶啦，主你老尾咩？呢班人出狱啊，第一个就揾你算账啦，话俾你听啊！ 即系继续煽动， 系啊， 继续泼啲人。 喂，你冇得判监，坐完监出嚟嗰啲，尤其是坐三五年嗰啲，出嚟唔揾你啊！ 吓，所以郑锦满即刻归边，系一个啱啱坐完监，你黄毓民数 系啊！喂，当然啦，揾完黄毓民，下一个就轮到高达上扑噶啦，芒果佬会死噶嘛？即系虽然我觉得估佢扑街有百二岁命。但系咧都会死一有死一日噶嘛，始终黄仁达长命啲噶嘛，啲人揾完芒果佬算账，一定揾你陈文黄仁达嘅，你相扑一定走唔甩噶。喂，坐完监有百鸠嘅人又会坐监嘛？你估你走得甩啊？一定噶，是但有一两个谂唔开就系 搞你。你 喺 外国已经 仲可以边度揾盟友咧？我谂唔到啊！即系除咗人力社文联之外， 唔系你嗱呢方面咧，你睇得唔够通透。 仲有民族党， 佢嘅盟友全部都喺建制嗰度噶嘛？ 系 钟树根、谢伟俊系嘛？甚至乎何君尧，佢话见到何君尧会屌佢老母，一定拍下膊头嘅。 哦，可能下一辑嘅郁文会客室 就何君尧。 何君尧， 你已经宣布咗喺嚟紧嘅 My Radio 嘅。 網聚嗰度會有啲建制派朋友嚟啊！ 喂，咁韓國瑜都自己有你啊嘛！你嘅曾經係鄭松泰拍檔，唔知佢請邊個啊？喂，大家聯手手印呢個何俊仁喎、啊，依、份。公職嚟喎，係咪先？嗱，上對上面，起碼咧，你幫你計公分已經有啦。 唔係喎，我覺得佢何俊仁係私怨多啲喎、 啊。唔係，我覺得呢個係絕對係公事公非，因為幫阿公啊嘛，咪公事公非啦，公嘅非 都有私怨喎，因為當年佢個仔有事嗰陣時候就話第一個揾何俊仁噶嘛，但係結果話冇幫到佢啊嘛。 我唔係，冇私怨。芒果佬是一个很公正的人，他从来的私怨就是钱，跟你都没有牵涉钱，是不是？ 都有啊，都给了一些钱的。就是 给 了，就是有给钱啊，有给钱啊。 他强调得很紧要的就是我给了钱何俊仁做不到事。 有给钱啊。 哦，那就真的死了，这个。 他应该是何君尧嘛。咁何俊仁咪濑嘢啦，系咪？你试下何俊仁上去联络上面东莞看守所，人哋睬唔睬你？喂，何君尧，诶、欸，得噶得噶，诶、欸， 何君尧都唔得，何君尧都唔系做紧呢份，有一个得嘅， 系边个？ 梁美芬， 哦， 劲啊！ 但系梁美芬咧， 争饭食啊！ 据称咧，唔系啊，梁美芬咧系旧年嗰个叫做立法会选举咧，据闻黄毓民办事处同埋梁美芬系共 用地区 装脚嘅喎， 咁犀利， 系啊，冇咁劲啊， 系啊， 共享经济啊嘛， 系咯， 系啊， 好似单车咁啫嘛，冇理由浪费噶系嘛，系 A 啊 B 啊 B 咁上下啦。他哋一个选举 Airbnb 啊， 今次你选你租住先，用住先啦。 系啊， okay. 所以咧，我觉得唔系问题嚟噶，可能佢早揾咗梁美芬啦。不过咧，可能单靠梁美芬唔够力，下次揾埋何君尧。 嗯， 系嘛？ 组织新嘅政治联盟， 喂，可以计岁数都啱数咯。可能当年嘅美丽华少妇就系梁美芬喎。 哇， 唔系嘛？ 老实讲，你一样嘢有少少污蔑芒果佬啦。老实讲，芒果佬口味，我觉得绝对唔系咁嘅 taste。你睇今日咧，有五条女上去试工啊，吓唔知系试工定试工啦，系咪？五个都样貌端好，系嘛？你芒果佬点可能会睇上何美呢个梁美芬咧？除非咁，阿汉仔喺上面真系要求佢，到时咧就要运用喺梁美芬嘅淫威之下。系嘛，俾佢绑起嚟打鞭打或者咁样。咁但系咧，嗱呢样系我哋自己估。 咁揣测好， 唔系我哋 咁谂落去呢个。 我哋都系 呢啲画面，啲画面太精彩啊，大佬。 唔系我哋都系估嘅啫。 啲画面太震撼啊！ 嗱咁啦，其实芒果佬咧，我哋即系点讲咧？太了解佢，太关爱佢，我哋咧觉得佢即系俾啲后生嘅欺负咧，又有少少睇唔过眼。老实讲啊，你喺街边见 到，俾袁伟晶欺负完，又俾叶宝成嘅欺负。 系咯，唔系啊，你见到咧嗱，我哋冇攞佢钱咧，咁我哋可以欺负下佢啊。咁人哋攞佢钱啊，够大攞佢，因为佢攞三皮嘢，攞咗三年几，攞咗百九几万啊嘛，系咪？咁佢咧呢啲叫欺师灭祖，欺师灭祖有啲咩下场啊？佢哋嘅组织，类似嘅组织，即系我觉得相近组织咧，系叫做咧五雷诛灭。死在万刀之下嘛，系咪咁啱啦？呢啲应该五雷诛灭。 唔系、啊， 而家嘅 Facebook 之下， 唔系一个环境，唔系一个环境咧，又有啲分别。因为咧，你头先讲话阿芒果佬系良心账簿， 严重倾斜 啊嘛。但系佢而家系强中自有强中手，碰啱佢碰啱一个仲更加倾斜嘅人。 你唔知道倾斜咁上下会转翻转头，因为地球圆 曲到圆咗嘛，系嘛？倾斜到圆形， 倾斜咁上下会倾斜翻去另一边噶嘛？ 但唔系，我觉得佢系强中自有强中手啊。 系 个对手系比佢更倾斜， 没有最无耻，只有更无耻嘛。 所以头先话咧，即系呢三个人嚟讲，边个系 less evil 咧？个肯定唔会系呢、這个系啦。 陈云都系，陈云最倾斜，我觉得陈云系最良心账簿最倾斜嗰个嚟。佢觉得啊，而家佢啊，喂，你食捻咗芒果佬奶水年九几，你而家调转头话芒果佬系共谍、啊。佢自己出 Facebook 讲嘅，呢样嘢勾搭都唔够胆讲啦，系咪？ 唔知啊， 勾睇都唔够胆讲呢啲说话。 我就唔知系边条友帮佢写，肯定系佢啲友帮佢写。 所以咧，良心账簿最倾斜嗰个一定系陈文，第二就系勾搭，第三先系芒果佬，系、咪？所以咧，根据呢个 lesson evil 原则，佢只系希特拉嚟啫，绝对唔系呢个史泰林同毛泽东，系、嘛？ 咁啊，所以咧 唔使焗住揀一個啫。 我咁冇得揀，咁你开三个一屌嘛？不一力度方面咧，屌帮个佬可以屌少少，系嘛？但系我哋因为比较关爱佢咧，所以我哋提佢多少少，吓我哋了解佢嘛。因为佢会暴跳如雷嘅，同埋咧，嗰、那个叫做咧，你好容易从佢啲口面咧估到佢下一步会做乜啦。所以咧，大肥一估估到佢两个礼拜踢走呢个光头头光头筋，系嘛？咁我哋亦都估到呢个咧突突联盟。吓、啊，好容易估嘅。嗱、啊，咁啊，佢哋嘅嘢讲过差唔多啦。 差唔多。 我哋讲翻一单咧爆料，全世界独家猛料。嗱、啊，呢、這个七大工业国咧就啱啱开会啦吓。咁、啊、我哋唔系讲呢个特朗普点解撞开呢个黑山总理呢啲小事，系人都睇到嘅嘢，我哋唔讲嘅。我哋讲啲咧从来冇人知嘅嘢。 嗯。 系一单真系全世界最独家嘅料，就系、是、特朗普咧点解要？威胁或者甚至乎用行动去退出呢个叫做咧，呢个叫做咩啊？减排系嘛？气候变化呢、這个呢、這个即系类似关注气候变化呢个咧吓，佢仲要加大个油管、哦。美国咧重启嗰啲油管嘅项目啦，跟住咧又觉得咧呢、這个气候暖化咧，全球气候暖化呃鸠人嘅，系骗局嚟嘅。佢讲好多次啦。 哦，咁呢个唔单止系佢啊，因为呢个世界系有一班人系咁讲嘅。 系，但系佢系代表嘛。 我哋呢个节目喺呢刻里边改咗名，阴谋背后继续。 唔系阴谋，呢、這个绝对唔系阴谋。呢个阳谋， 政治不正确，成日都错嘅讲。 系啊，我哋好明显咧，我哋系唔系收到任何情报吓，所以 CIA 唔好嚟跟踪我啊。咁我哋咧系作出一个预测，又或者作出一个估计。点解特朗普会搞咁多嘢呢？除咗佢背后有油公司嘅支持啦，要为石油商争取咗啲利益啦。第二系要令到呢个全世界加快嗰个碳排放，加快碳排放有啲咩好处呢？对佢未必有直接嘅利益，有时对美国可能仲有获益，仲有坏处添。因为早廿几年前啲人咪报纸讲嘅，话臭氧层穿咗窿就喺美国上面啊嘛。因为美国系碳排放最劲嘅国家嘛。 应该唔系美国上面，澳洲上面嗰个最薄 系咩？ 澳洲上面最薄 系咩？ 我相信佢。 哦，咁啊，你话你啱啊。咁但系咧，如果全球气候暖化会发生咩事呢？大家谂下。 北极冰融化 就是北极的冰会融得快啲， 系啊！ 北极冰融得快啲，关佢咩事啊？佢养咗好多企鹅咩？错，北极系冇企鹅嘅，只有南极先有企鹅嘅。呢个系张国军民建联话俾我哋知嘅， 考常识嘅冰啊， 系啦。但系如果北极啲冰融晒，边个国家最受益啊？就是在北极圈拥有最多接近北极圈土地的俄罗斯。因为当即是有人做一个统计，如果北极的冰融晒的话，俄罗斯的领土下可以多 30% 以上。而它是拥有北极圈里面很多土地。 俄罗斯多了一个暖港，如果是这样。 没错啦，海参崴啊，不是，现在海参崴本身都是北冻港，是吧？再北一点富叶岛可能都不会结冰。系嘛？富業島再上啲嘅地方，全部都冇問題，都會即系都係不動港。咁會發生咩事呢？俄羅斯嗰個軍事實力會大幅提高。第二，北極底下嘅地嗰啲天然資源就由俄羅斯全部立曬。呢、這個咧就係特朗普嘅陰謀。我哋係陽謀啊，佢係陰謀啊。因為呢個特朗普咧，到時美國總統卸任咗之後，即係當佢今次冇事啦，避過咧啊。卸任咗之後啊，將來啊就去俄羅斯述职噶啦。到時梅德韋傑夫冇得撈啊，佢做總，佢做副總統啊，或者做總理。系嘛？就呢个普京继续做总统，佢做总理，佢同佢做咗梅德韦杰夫嗰个位啦，可以。所以咧，呢、這个咧系一个好大嘅阴谋嚟嘅。我哋而家要即刻踢爆佢。 嗯， 系咪？ 呢、這个真系好严重啦， 好严重， 影响全球嘅环境嚟，令到俄罗斯得益吓。 你哋有冇睇？你哋有冇睇 G.I. Joe 啊？义勇群英啊？ 冇啊！ 喂，义勇群英嘅、啊、个毒蛇司令扮成美国总统咁嘅样嘛？做咗美国总统啊嘛？系咪？而家。呢、这个特朗普好明显毒蛇司令嚟啦，系咪？有咩？喂，有咩？有咩惨得过有一个俄奸做捻咗美国总统啊？系咪？佢女婿仲话要有一条秘密嘅沟通渠道。 系，冇错。 系咪？喂，你仲唔系毒蛇司令？吓、啊？ 我除咗系呢个人物之外，我攞唔到第二个。 不过惊佢咧，而家咁搞法，佢做得太过分咧， 俾人弹劾。 系啊，佢随时咧，根本你唔好讲话做唔咗埋啲任啊，做唔咗埋第一年都成问题。依家啲人都系紧， 实做得埋嘅，弹劾得嚟啊，上得议程都实过咗。 系啊，你都知道啦，中情局专门暗杀总统啊嘛，即系唔系啲人咁讲啊嘛？佢话嗰个叫做咩啊？金乃迪是中情局搵人怼冧佢㗎嘛，係咪咁实际真係咪冇人知啦，即係好多嗰啲阴谋论讲緊咗成几十年㗎嘛。咁但係点解要怼冧佢呢？佢当年啱啱应付完呢个古巴导弹危机喎，冇几耐就嚟要连任就怼冧佢，咁点解呢？ 我知道。 係咩原因呢？ 争女。 你知道。 喔 有份争。你又知 道。咁梗係啦，有玛丽莲梦露嘛。 佢话喺地牢整一条隧道俾玛丽莲梦露通入去通间嘛。 大佬嗰时係全美国所有男人嘅梦中情人竟然俾你得到到，咁我唔怼冧你呀。是不是肯定是争女， 肯定争女。 是最容易估到亦都最合情合理的。 哦。亦都似嘅，你讲到似层层。好多人都咁讲嘅。 好严重。 讲到似层层。 咪好多人都咁讲嘅，係咪。咁我哋唯有信住先啦，係咪。因为暂时未搵到证据，又或者呢个叫做咩呀。呢、这个叫金乃迪又冇通知我，又冇报梦，系嘛？咁冇办法求证啊嘛，系咪先？嗱，咁我哋咧而家剩翻几分钟咧，我哋要推介一下我哋嗰啲新节目。嗱，因为咧，大家支持我哋呢个台啦吓，或者支持我哋节目咧，我哋而家其实咧就嚟会去迈向收支平衡方面。咁咧，距离呢个目标好少嘅啫。每个争几鸡嘢嘅啫，系咪？咁所以咧， 争三鸡 啊，争六鸡， 争芒果咯，三鸡， 争六鸡嘢到啦吓。咁我哋规模大嘛，系咪？咁所以咧，我哋唔黑帮员工嘛，最紧要系咁样嘛。咁所以咧，我哋一个呼吁咧就系、 是，我哋有一样嘢好重要嘅，就系、是、所有嘅员工咧，我唔会出完粮俾你之后咧，我摆个筹款箱喺度， 系 叫你 叫 自己抽翻。叫 他 自己 筹 翻 翻，唔系呢个系阿近啫，阿近愿意啫，咪老美男都唔肯噶，宁愿攞去赌马好过啦，赌马得搏啊嘛，俾你就冇鸠咗嘛，你赌不如我赌，系咪？喂，你芒果佬又系入马场，我系入马场，我输咗心甘情愿咧，我有乜理由资助你赌啊？系咪？ 啊，即系换咗赌徒嘅心态， 一定系噶嘛，喂，你赌不如我赌啊嘛， 系， 喂，我中咗，宁愿到时醒翻两嚿水俾你。 咁而家阿近去咗边啊？ 阿近喺郑松泰嗰度嘛， 唔好去差完嘢，介绍本台节目 嗱，所以咧我哋呼吁嗱，由我哋推咪 Alex 做呢个叫做咧军事环节咧，大家应该大力支持，因为佢哋咧系越做越好嘅， 系啊，军武器言 系啦， 我 Alex 真系好熟嘅啲武器嗰啲嘢， 咁其实 Alex 除咗呢方面咧，佢嗰个西史咧亦都非常之熟悉嘅，我觉得其应该。即系佢可以做埋呢个西史节目，因为佢之前佢讲咗要做西 史。我其实好想搵人同我录天文，一个人讲好辛苦。 系 阿 Chris 又唔得， 凑仔啊嘛，系啊。嗱，咁我发现我讲得最长嗰次就系同一齐做， 系啊， 半个钟， 系啊。 嗱，咁我除咗呢个军事环节咧，另外仲有一个呢个依家男女啦，即系讲一啲香港嘅呢啲咧，先系贴地嘅节目，大家都有机会面对到噶嘛，系咪？我同你讲过去澳门推10万蚊口百家乐，或者推买500万对子，讲出嚟即系啖笑嘅啫，有几多个会咁样买啊？我自己都唔会啦，系嘛？冇咁戆鸠噶嘛，系咪？咁但系咧，呢、這个讲呢个男女嘅，讲啲痴男怨女好啊，嗰啲负心汉啊，嗰啲扑街啊！喂，呢、这个社会日日都面对呢啲问题，系咪令到咧？其实咧，听嗰个咧有共鸣嘅，你会亲真系会遇到嘛？实你就算遇唔到，你一定会听到，一定有亲戚朋友讲啊，边个扑街走捻咗佬啊，啊呃捻咗佢个老公啊，边个勾佬啊，一啲好多啊，即系好多系社会上日日都会发生嘅事，而且你系会亲身去经历到、接触到，或者有朋友系咁样。所以咧，呢啲话题咧历久不衰，同埋咧大家听得咧系会有共鸣噶嘛，系咪？你好多时有好多，譬如好远啊，即系离大家好远嘅嘢咧，咁啊比较难啲啦，系嘛？所以呢个节目咧，我哋都睇好佢嚟紧咧，系会我哋都系一个重点嘅节目啦。咁啊，大飞有啲咩推介啊？嗰啲 我自己咧就做多咗个节目，不过系做5集嘅啫，因为咧有个网友好想咧拍恶咗个英文节目咧，就叫家底疗伤，咁咧就已经咧就啱啱播出咗第一集，咁收视都 OK， 希望大家继续。咁另外咧就。 唔识唔讲会有啲改革嘅，咁留翻佢哋两个主持，佢哋自己讲，因为咧可能咧就变成咗个两性节目，咁咧我哋而家咧正在研究紧。 两性节目系咪一男嘅去讲叫鸡，女嘅讲叫鸭啊？咁你两性嘛， 应该咁样讲，就因为我哋 感情关系 系，因为我哋本身系啦，讲感情关系，即系因为佢哋相对后生，咁啊一个廿零岁， 冇啦，净系叫鸡噶，咁嗰个系咪都用下脑噶，系咪？ 一个卅岁，譬如好似我企出嚟去酒吧，你点样沟我咧？啊，呢啲咁嘅仔啊，走嚟沟我，有咩板斧咧？譬如我睇中你，我就点样可以同你搭讪到咧？咁佢哋咧就会可能会互动多啲，讲呢啲或者搵啲朋友嚟讲，吓、啊，即系变咗 有兴趣咯。 啊，唔好话诶，净系喂几多钱，系应该呢、這个世界所有嘅宅男独女都应该有翻一个正常嘅 沟。沟通渠道 啊，冇错， 沟通渠道。 所以咧，佢哋可能咧会有啲嘢会变一变咁样。 嗯，好。 另外推介就系阿大英嗰个节目啦，真系真真正正， 其实佢好 正正讲生意嘅咧，而家净系得大英嗰 part 系咁讲嘅啫。不过大英个问俾而家呼吁阿大英咧，你嗰啲专栏咧唔好咁长。因为你一节成六成个几钟咧，你咁样系唔掂嘅，啲人系唔敢噶。你应该斩翻开佢，即系变翻短啲。 系啊，因为太长真系顶唔住。 系啊，唔系我开咗个头，我唔听晒落去，我又唔系办法。咁所以我就变咗唔开个头咯。因为 十零分钟人系最愿意听嘅，其实系。 系 十零分钟啦。 咁呢个系个小建议俾阿大英啫，等佢自己决定啦。 啊，即系等于佢自己即系斩多两三节嚟听，就好过你一次我讲个几个真系。 另外我都想招募个拍档，如果有法律界嘅朋友又唔知点解咁啱听紧呢个节目啦，咁其实都应该有嘅。我都想录翻一个法律嘅专栏嘅，咁就我未有任何定案，因为我家阵个录法就好简单，我拿起个麦就嚟噶啦。 系， 咁所以就系好 casual 嘅。咁呢个如果有拍档，咁我可以做翻一个类似以前做非法集结咁嗰个节目。咁就可以讲返啲详细啲嘅嘢，因为我一个人讲实在太辛苦啦。 係。 唔係一个人讲係好麻烦㗎，你而家讲淨可以对空气。佢嗱，而家录专栏啦，阿 Tony 就发现啦，一个人讲好辛苦啊，佢成日都要揿停啊。 唔系，因为你唔会一口气讲嘛，讲唔到咁多，即系我哋平日坐喺度做节目，咁大家互动，同埋咧，你又可以讲几句，咁我可以唞一唞，我可以吞下口水，又讲几句，跟住又轮到阿 Johnny 讲两句，变咗咧，起码大家有得停顿啊。你一个人讲嘅时候咧，你变咗你拿捏唔到停顿个位啊。 一条友讲就好似你一个人跑400米，同你四条友跑4×100咁，争好远啊，大佬。好辛苦啊！ 一条友跑400米都仲可以接受到，而家咧系你一个人跑4000米，变咗四条友每人跑1000米嘛，等于咁咯。啊，咁啊，所以咧，大家都可以即系俾即系为我哋啲节目提供啲意见啦，系嘛？咁譬如咧，我想阿 Alex 讲翻啲西史啊，讲下罗马史啊，佢都 系真系识嘅， 好熟佢呢方面嘅嘢，因为其实咧我。即系系咪啲人好中意听咧？唔敢讲，但系咧，我哋希望做到节目咧多元化嘅嘢啊，系嘛？即系嗰日讲起，即系大肥讲起，喂，有人即系喺度讲啲历史啦，吓，芒果佬而家出嚟讲翻历史在事，但系咧冇乜收视呢、這个事实，因为咧曲高和寡，你又讲呢、這个，你如果讲唐太宗咧，可能有1万 view 嘅，而家讲国共同埋讲呢个清党与容共呢段历史太冷门。其实是影响好深远啊，不过太冷门，3000多 view 嘅。嗰时讲 魏晋南北朝， 魏晋南北朝即刻关，即刻冇人听。 我唔关嘅，都即系你睇翻个收视，相对嚟讲唔差，同我哋当时吓，其实唔差噶啦，因为咧。嗰段嘅歷史又係好少人講嘅， 又電視劇又複雜， 又複雜又亂，而且咧唔係話一個好輝煌嘅大盛世。啲人中意自由史，其實啲人睇戲咧好中意一係唐朝啊、漢朝啊，即係秦王漢武、唐宗宋祖呢啲人最即係啲人覺得啊好威水啊咁樣。但係咧你一講到佢，哇！魏晉南北朝五胡亂華，跟住咧嗰啲朝代短命到咧，哇！即係點講啊？好過王朝一七個姓嘅， 你講。讲得好明白到咧，佢听来都觉得好混乱， 好乱嘅，好乱。 系啊，系啊， 好乱嘅。 我都发现有呢个问题，讲某啲嘢嘅时候， 其实好乱嘅。你边个系边边？你话咩？边个太上？边个做咗太上皇？ 唔系你讲个人，你讲个人唔讲啊？听嗰个就讲得好辛苦嘅，其实 系啊，系一定系咁嘅。即系咧，你嗰、那个。 而家你点解我当时特登讲魏晋南北朝咧？第一梗系要嘲笑喺个冯检基啦，系嘛？因为佢咧就完全系做咗司马伦嗰样嘢，系嘛？咁司马伦系咩人呢？佢就系司马炎嘅第九世佬，系嘛？但系咧，佢竟然同佢嗰个侄孙叫晋惠帝咧，即系挟持咗晋惠帝，就捧佢做太上皇，咁自己咧就做皇帝。咁当然最后都系俾人哋推翻啦，系嘛？但系你可以睇得出，即系中国历史系去到咁离谱嘅事，咁有歪轮上都做得出嘅。一个叔公挟持咗自己嘅侄孙，就逼佢做太上皇，就其实等于谋朝篡位。咁而家你冯检基一捻样咧，传咗系咪？ 香港啲政客咪就系做俾你睇，可以咁无耻。 全部系啊！而家原来全部都系将支棒交翻俾上一代嘅。吓、啊，你唔系交翻俾下一代嘅咩？原来唔系啊，叫下一代交翻支棒俾你嘅。系嘛，一捻样啊嘛。 冇咁佢咁而家系佢咧，仲有冇第二个例子咧？ 而家 有噶都。 其实咧，好多都系噶，芒果都系类似呢啲噶。你陈文都系啦， 陈文都系咯。 你五廿几岁，你喂你闻到棺材香啦，你都同啲后生嚟争位嘅，系嘛？佢系咁攻击嗰个叫青年新政嗰两个，喂，两个加埋都唔够你老啊！系嘛？你即系点讲啊？佢咪等于佢司马伦个角色啫嘛？系嘛？自己唔捻知丑啫嘛？你如果话俾你听啊，而家呢个补选位佢都咩几恨出去选呢个梁游呢个位啦？ 你不如讲翻历史啊？ 系咪？ 我哋结合啲现代香港政治去讲下喎。 呢个要做好多功夫噶，有时间先得噶，系咪先？因为咧唔系话唔想讲，而问题系咧我哋讲咧又唔想错漏百出，系嘛？ 即系想用，即系用心做一个节目。 唔系啊，因为我最强项就系咧， 其实我都觉得好辛苦。 就讲翻啲 嗰啲专辑嘢咧，我都好惊俾人执到趴喺度，所以就要做。 因为你知你有机会讲错，同埋有时咧，你可能准备都冇错，你到口快讲下噏错嘛。是不是 是啊。 即是当时大匪讲那个地底那个他讲了青红其实是胡汉青。 是啊是不是 今天搞错了都会的嘛。 即刻要出分段声明。 即刻出分段声明。咁提起那单嘢其实当时我哋一路都冇讲。我想咗喺心目中入面呢一路都冇讲出嚟。就是胡汉青讲返说话呢咁要帮呢个唐英年平反。佢话嗰个地下唔属于你噶嘛，关你呢、這个关系唔属于香港嘛，关你呢个屋 咩事？ 关你屋宇署乜捻嘢事啊？吓、你个欧债街查乜捻嘢？嗰、那个地方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嘛，系吧？第一时间拘捕欧债街，第二要拉发展局局长，是当时要林郑月娥，你僭越啦，系咪？你跨境执法，系嘛？你有咩资格佢又去中央嘅地方啊？ 但系都好大件事喎， 系咯， 咁好大件事喎，咁一落去搭地铁咪出事咯？ 要攞回乡证啦， 系咯， 系咯，唔系地铁咧，帮你申请咗嗰个许可。 其实咧， 咁长毛唔好搭地铁啊。 其实咧，我以我理解就上边冇乜人够胆撑佢呢个讲法咯，因为实在太戆鸠。 唔系我撑啊，而家我要帮唐英年平反 啦。当然啦，撑佢嘅人绝大部分都系反对派。 系 唔系？另外加上另外仲有一个就冇人撑嘅，就系唔系冇人撑，系好多人撑嘅，就系师姑嗰个 哦，系 炸。 呢个我哋讲过啦，呢个我哋第一次坦白讲啊，平生第一次撑梁爱诗就 冇错，呢身衣服好系咁啊， 绝对系啦。喂，咁系咪时间够钟啦？我哋 系 历史咁啊，今日咧做咗四节啦，其实咧即系差唔多咁啊，多谢大家嘅支持啦，记住。所有未过一万 view 嘅节目，大家帮我 subscribe 落去。 我过啊，快啲过一千，过级星期一到啊，唔俾播出街。 唉，你真系今晚就过啦，你怕咩？唉，放心啦。今日时间节目差唔多啦，我哋下星期再见。 好， 拜拜， 拜拜。